水潺潺流进我心里，花儿悄悄开，寻着花香去，满山开放的红杜鹃，那一朵是你。 天到这方蓝，云到这方白，站在山顶就想把星星摘下来，绿草也无垠，春风吹过来，你就是我魂牵梦绕的那一片海。 美丽的草原，别说我不在，我就是你身边那一朵云彩。不一样的河流， 等待有一种幸福，我们都在，就像是曾经拥有的爱，瞬间的感觉无法表白，心情叫醒我把心打开，让我忘记那过去现在，别问我明天是否离开，时光外看一束花盛开。 天到这方蓝，云到这方白，站在山顶就想把星星摘下来，草也无垠，春风吹过来，你就是我魂牵梦绕的那一片海。 美丽的草原，别说我不在，我就是你身边那一朵云彩。不一样的河流，不一样的山脉，我想变成一只蝴蝶，自在。 有一种喜悦叫做等待，有一种幸福我们都在，别问我明天是否离开，时光外看一如花盛开。